听见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 改变生活， 改变。从每周一小时开始，每周日晚九点，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北京时间21:01，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云云。在上周四的晚上，国家大剧院上演了一台非常精彩的新作品音乐会，反响强烈。今晚呢，我们就来回顾一下这场名为《歌唱北京》的歌唱作品音乐会吧。那么这场音乐会呢，是北京市委宣传部和国家大剧院联合主办的，一年推出一次。那么每年的十月呢，我们都会播出这场音乐会。记得以前都是器乐作品居多，而今年呢，都是声乐作品。开场曲是作曲家印青的作品《我的北京》，这是一首印青和词作者陈小琪合作的献给北京的颂歌。 我的北京是比较厚重，比较大气，比较深情，这么一个作品。因为我在北京工作有20多年了，也是对北京充满了感情。我看到歌词以后啊，也引起我很多的一些联想，所以我觉得这些的时候应该是一种深厚的大气的，同时又是非常情感很深的情感，这样一个作品。这个作品我觉得表达出我本人对北京的感情。 真情。 非常柔和柔美，听上去好像有点老北京的味道，但是它又不是京腔京韵，它就是有老北京那种风味，同时它又是现代都市那种感觉。这个歌曲的风格啊，和我们积淀了很深的这个文化底蕴相匹配的，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北京之夜》这首歌词以后，我也很有兴趣啊，所以我就写的就是很委婉。但是又很轻快，这么一首女中音独唱。 月光如水，花灯初放，风中的倩影是槐花的香。亲爱的人，听钟声响，我等你在银锭桥上。 这是由印青作曲，王小岭作词的《北京之夜》，女中音是杨燕婷。今晚呢，我们共同回顾的是国家大剧院歌唱北京新作品音乐会。在这里我们听到的都是作曲家们全新创作的歌曲，是唱给新北京的颂歌。 每一段故事都让人难忘，亲爱的人依偎身旁，灯火阑珊天微亮。 叫臧云飞，作曲。非常高兴参加这次新时代新北京的创作活动，因为这次组织了好多最优秀的作词家、最优秀的作曲家，还有很多优秀的演员，我们大家一起为歌唱新时代新北京，大家一起在这里努力。这次我相信一定能推出很优秀的作品。这次很有意思啊，本来他们给了我一首歌曲，是《北京之夜》，我把它也写完了，可是呢，跟印青老师给写重了，他也写了，我说那我就再写一首别的吧。然后呢，王小玲老师呢，他就又写了一个新新的北京。哎，这个名儿嘛，我也觉得哎，可能更好一些。新新的北京啊，一听这个新新的北京，首先它要新啊，要新，唱北京嘛啊。原来好多北京的歌，北京有无数的歌曲，但是新新的北京，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新新的北京，因为这首歌曲它是北京的天，北京的地。啊，我就用了一点点北京的这个京腔京韵的这个味儿，北京的天，这个天啊就指的天了，然后北京的地，地就是地啊，所以这个特点呢，而且这首歌呢由非常优秀的年轻演员王凯和李梦佳共同演唱，我觉得我们就要推新歌，也要推新人啊，这才显现了我们新新的北京。 这首《欣欣的北京》您喜欢吗？它是作曲家臧云飞的作品。臧云飞呢，就是那位曾经创作过《当兵的人》《365个祝福》的那位作曲家，也是一位小有名气的作曲家。这首带着浓郁的京腔京韵的歌曲，以激扬的旋律讲述着北京城天地之间的新气象。耳边我们听到的是蔡东真作曲、屈原作词的《京城谣》。 早就没人教繁体字的朋友圈， 是由女高音歌唱家李欣彤演唱的。 早就没人敲。 曾经在国家大剧院的原创舞剧《天路》当中呢，担任作曲的青年作曲家杨帆，这次也带来了他的新作，叫做《以梦为马》。他说这部作品其实写的就是我们自己，是每一位在北京为了理想奋斗的年轻人的写照。 以梦马这首歌呢，也是我们词曲作家心中想说的话吧，趁着这个北京的金秋哈、描绘着梦想，在北京实现梦想。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也是写的我们自己吧，以梦为马，不负韶华嘛。然后我觉得有一些人文的气息在里边，然后再有很多比较真实，我觉得说的是真话，说的也是比较 走心的这么一种语言。其实词里有很多，我觉得尤其小小少年这么一种定位，因为我们也是从外地考学过来进京求学，然后留在北京工作生活啊，所以为什么我说其实跟我们的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呢？ 这首深情的歌是刘松虎演唱的《以梦为马》。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天空逐渐转阴，地面增湿明显。明天早上有雾，能见度差，对交通出行不利，请注意防范。明天扩散条件不利，有霾，空气质量差，请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外出做好健康防护。另外，明天午后到夜间有小雨天气，出行带上雨具。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轻雾或雾，西部地区有小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小雨，并有轻度到中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度，最小相对湿度5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文化展览资讯。为了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美术馆再次拿出了压箱底的馆藏精品作品。最近，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美术馆典藏精品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这次展览分为春风又绿、春潮涌动、春意盎然三个部分，梳理了1978年到2018年改革开放40年来当代中国美术的发展历程，共展出中国美术馆收藏的创作于1978年至今的水墨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粉画、装置作品共101件。罗仲立父亲、吴冠中春风又绿江南岸、张建俊潮、靳尚仪塔吉克新娘、潘鹤开荒牛等一批精品佳作在展览中亮相。这次展览呈现在中国美术馆1、8、9、10、11号厅，将持续到10月21号，周一闭馆。再来关注，昨天下午，莫言的首度书法个展《笔墨生活·莫言墨迹展》在东城区钟鼓楼的北京时间博物馆举行了开幕式。莫言特别感谢了他的老师、好朋友，同时也是本次的策展人张大春先生，称赞其书法为文人的标杆，两人的兄弟之情、同乡之情也让他无法忘怀。展览将持续到本月21号。最后再来关注，作为第六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共享互融板块活动之一，北京创客盛会将于10月17号亮相鸟巢景观大道，将举办机器人锦标赛、天文航天机器人展示、机器人足球比赛等主题活动。创客盛会持续到本月23号，票价30元。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感悟艺术，提升品味，收获快乐。改变从这里开始，从每周一小时开始。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让艺术改变生活。 这里是让艺术改变生活的国家大剧院节目，我是于云。上周四呢，也就是10月11号的晚上，国家大剧院上演了一台歌唱北京新作品音乐会。大剧院呢，委约10位中国当代著名作曲家，他们是印青、臧云飞、杨帆、郝维亚、蔡东真、赵继平、张千一、杜明新、孟卫东和唐建平，创作了几首唱给北京的颂歌，这些歌曲呢，都是第一次登台亮相。前面我们已经听到了好几首都是独唱和重唱的作品，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首合唱吧。这是张千一作曲、屈原作词的《北京》，由国家大剧院合唱团演唱。 今晚我们听到的歌曲呢都是新歌，您最喜欢哪一首呢？我个人呢比较喜欢刚刚听到的这首张千一的合唱曲《北京》，大气磅礴。另外呢，前面听到了刘松虎唱的《以梦为马》也不错，主要是刘松虎唱的挺好的，不愧是功力深厚。那么这场音乐会呢是由著名指挥家、国家大剧院的音乐艺术总监吕嘉执棒的，艺术家妖红、张宁佳、元芳、赵宁等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共同演绎，京风京韵朗朗上口的歌曲和澎湃雄浑的合唱，展示出北京城迷人的风采。那么女高音歌唱家妖红在音乐会当中呢还演唱了一首郝维亚作曲、乔方作词的新歌《北京圆舞曲》。 这首非常好听的《北京圆舞曲》，我觉得北京筝歌这件事情呢，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义，因为我觉得北京作为一个首都文化历史名城，他们的生活应该是沉浸在文化和艺术当中去享受生活的。因为你要是要想感受北京的话，那每天早上你可以起个大早到北京的各大公园，那里边有最最狂热的热爱艺术的非常棒的业余合唱组织，这些组织可以说都是他们都是一个一个的艺术的细胞啊，在我们的各大剧场，这些人呢是观众的主力，所以我觉得我们跟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紧密的。因为北京有那么好的文化基础，它可以直接享受到全国乃至于全世界最高的艺术标准和艺术水准的这些演出，可以能够在北京听到看到能够感受到。所以我觉得北京的歌实在是太多了，我觉得应该有北京应该有新时代的新歌谣。所以我在想，也就是现在为什么北京有新一轮的筝歌的重要性。这首歌呢叫《北京圆舞曲》。其实我觉得文化普及啊，真的要做在实处。比如说，我们从音乐的角度上来讲，我们的歌曲包括唱的难度，一定是符合老百姓能够传唱的作品，它能够就哼哼出来，能够直接就唱出来，这才是真正就是我们要创作，就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就是说让大家能够直接就能把这首歌哼出来，你才能所谓什么叫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东西，这样才能够传承得下来。这个你太高雅了，只适合于对吧殿堂里，那是我们专业人士做的事儿。你要是北京筝歌的目的就是希望这首歌曲能够在老百姓当中传唱，我觉得这个才是北京筝歌的主要目的。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这个北京圆舞曲啊能够打出来之后，能够让真正的这些业余的合唱团也好，老百姓能够好，能够随口就唱出来。 是乔方作词，郝薇亚作曲的《北京圆舞曲》，旋律轻快悠扬，女高音歌唱家妖红的诠释下更加显得轻盈又动人。那么这场音乐会的压轴之作呢，是由剧作家邹静之和作曲家孟卫东、唐建平共同创作的《北京大合唱》选段《玲珑塔》和《钟鼓楼》。唐建平创作的是《钟鼓楼》的部分。 应大剧院的邀请，我们参加这个北京大合唱，它是以北京中轴线申遗文化世界文化遗产为主题来做的。中轴线我觉得是我们把它引申为中华民族龙脉嘛，也就是说再引申精神层面的，就是说是我们的一种民族精神的负载，把民族精神负载进去。今天这个段落我跟孟老师我们俩合作写，每人先拿出一段将近十分钟的个段落，我这个部分呢叫做时间慢如水，我呢是先要捕捉他的精神，我们不讲龙脉，这个精神是什么，是吧？那就是说首先希望这个作品呢它的定性，它的精神风格，第一是北京的，第二它是有深层思想意识内涵的，它是在钟鼓楼，以钟鼓楼抒发感慨宇宙空间对于人生这种时间过去向未来到今天向未来这样的一个感慨，它具有哲学，具有人非常深层的一种情感。 Oh! 这是唐建平作曲、邹静之作词的交响合唱《北京大合唱》选段《钟鼓楼》，京剧小生是刘明哲，女高音是李欣彤。唐建平的创作功力的确是深厚，听上去有一种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韵味。 时间就像流水，它慢慢的流淌，铸就了一段段历史的篇章。这部以北京的中轴线为内容，展现北京城的历史人文民情风貌的大型作品《北京大合唱》，展示出了北京世界文化名城的鲜明的烙印。那么下面我们来听听孟卫东作曲的那部分《玲珑塔》，由邹静之作词，其中的西河大鼓呢由赵宁演唱。从荡气回肠的世纪恋曲到银锭桥上的华灯初放，从月下的卢沟桥美景到歌哨里的和平安详，作曲家们从不同的角度以音乐为画笔，描绘了北京城的古风和新貌。这些新作品不知道您是否喜欢呢？是否唱出了您心目当中的新北京新风貌呢？那么到这里，今晚的国家大剧院节目就要告一段落了。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是周末一现场，下周日晚上9点继续为您介绍国家大剧院近期的精彩演出，祝您周末快乐。 塔下奋不顾身的爱情悲歌，尼罗河畔爱恨交织的